这个升级来说呢，我觉得就是那个欧元它虽然是也上个升级来说是低收了，但是我觉得跌到现在的水平呢，应该不可以看得太淡了，在这个水平，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呢，那个欧元的波幅都是在1.28到1.38，它上两个升级从1.38掉下来的时候。上一个星期已经到了1.32，它还有多少的下跌空间呢？我觉得这个我有一点保留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呢，就是欧元来说呢，我还是给就是1.3240到1.3480，我觉得下再跌下去呢，那最多还都是100几十点呢，也不会太多的了。那其他货币呢？我们又再给一个建议波幅给大家参考一下了，可以说就是比起上一个星期信心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，日元方面呢，我觉得应该有机会上试一下100的关口，但是会不会那真是可以突破之后呢？还在上面稳定下来了，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不太乐观， 他这个叫 range 赔亏了哈。 对，我觉得还是参考上一个星期的波幅，把它提高一点点呢，就是我给的波幅这个星期呢，就是日元是97.8到99.8，还是200点，但是就是把它提高了几十点呢。英镑方面呢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还在那个1.60。附近就是好淡增持，下面来说，我觉得大方比较阔的话，应该是1.5850到1.6250，但是把它收窄的话呢，那个波幅我给的就是1.5940到1.6160，瑞士法郎方面呢，没有性格的， 瑞士 我 法 觉 郎 得 就是一 对， 个 reference 啊，一个 对， 参考的 大 数 家 字啊。 参考好了，因为。瑞士法郎呢，它一般来说都是跟欧元升的时候它升，欧元跌的时候它跌，因为最主要就是它跟欧元其实已经是挂钩了，已经协定了一个底价就是1.2了，一个欧元兑1.2的那个瑞士法郎，所以这个升级我给的瑞士法郎波幅呢，也是跟上一个升级差不多，就是0.9140到0.9280，至于那个商品货币方面呢，我觉得就是澳元从97点多到跌到现在93点多了，也不可以看得太淡了，这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呢就是0.9320到0.9480，其实跟上个星期给的波幅也是差不多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澳元跌了那么多的时候，应该在这个水平，应该做一个整固，应该是在这个水平先稳，段日子再看看那个有没有特别的因素令到它上升或还是下跌，所以 明 我 白。 给的波幅还是跟上个星期一样的，就是0.9320到0.9480。至于那 明白。 个新西兰元呢，新西兰元它可以看高一线，就是因为它的经济真是比澳大利亚好。还有就是那个他的实力的取向呢，就是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呢说过，就是明年的第一季的时候有机会加息，就是要压抑那个过夜的房地产的情况所以 明 我 白。 觉得就是纽约呢，就是新西兰元呢可以看高一线，但是。也不会看这升的太多了，因为澳元我们看淡的话呢，那个纽元呢也不可以看得太好了，那个波幅呢也是跟上个礼拜差不多，也是做一点微调，就是给的波幅是0.8120到0.8380，至于最后一个了，就是那个加拿大元呢， 又是陪衬的了。 对，加元上一个星期我们也说过了，就是这两个星期其实大致上呢，也是在1.04到1.05之间上上落落了。我们上个星期也说过，就是可以在这个区间里面呢，就是高买低卖， 啊，上个星期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最低位呢就是 1.0398， 最高是 1.0503， 就是你从那个 1.04 到 1.05 的话，两边你都可以，你可以嘛买的大沽的大啊，也118点的波幅呢，这你可以传出把它带进去你的口袋里面。 嗯， 啊，对，上这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呢也是跟上个星期差不多的，就是给的就是 1.0350 到 1.0520， 跟上个星期给的波幅是一毛一样的。 嗯，其实呢这个货币呢除了在炒卖之外呢，其实在你的旅行啊或者是当地用途呢也要参考那个汇价才入市，那就比较好了哈。 啊，因为其实我们要去，要是出去外面旅游的话呢，我们先要决定就是这个货币它价短期来说它是跌还是升，啊，是跌的话，其实我们也不用兑现就是太多的现金，啊，我们可以叫到外这啊去到外国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签卡，回来的时候看那个账单可能会便宜一点啊。 那就是这样的。 简单啊， 所以其实外汇市场来说，除了可以做那个炒作的用途之外，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呢，还是有 生活的，尤其是做贸易的公司了啊。 对对对， 是特别重要啊。 这个安东尼，你怎样说了？我们结婚的日期了，要看要喂食，要听你的节目了。哈哈，哪个时候结婚呢？honeymoon 的时候了，可以占多少了？ 啊，好吧。 希望能够保持水平呢，帮助到大家可以每一个星期都可以占到利润的。当然，我们不可以保证就是每一个星期都可以保持这样好的水准，但是我也希望尽力了。 好，然后这个星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啊，为大家报道最新的坏事的情况。好，再见啊！ 好，再见，再见， 谢谢。